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95集《老母亲前队》。前队让秦冉喝口茶试试，秦冉端起来喝了一口，见前队一直望着自己等回答，他微微颔首，低声开口：还行。前队松了一口气，然后顺势坐在了秦冉身边。程俊跟陆兆颖见过几天前前队等人围着秦冉的盛况，程俊挺淡定的，目不斜视地坐下。陆兆颖纵使见过，却依旧看着前队等人，内心感叹几句。人齐了，陆兆颖就让服务员开始上菜，前队又开始低声给秦冉介绍这里面有什么好吃的菜，还给秦冉点了一大盘水煮肉片。程木僵硬在空气里，说好的冷淡呢？整个饭局没有他以为的尴尬，从头到尾前队等人都在跟秦冉、陆兆颖他们聊天，尤其前队那些人还一个接一个的给秦冉敬酒。程俊看着桌上热闹的气氛，往椅背上靠了靠，他一直安静又专注的，只是见到这一幕，他微微拧眉，伸手敲了敲桌子，低声唤来服务员说了几句。他半低着头，额前的头发微微下垂，放在桌上的手修长有度。没过几分钟，秦冉桌边的酒就被服务员换成了果汁，放在他面前的水煮肉片被撤到对面。前队愣了愣，他不太敢正视程俊，这个时候只抬头望了望，表示疑惑。程俊这才拿起了筷子，十分懒倦地抬头解释道： 他右手之前缝了几针，正长伤口。 不知道哪一个字触动了前队的神经，他腾的一下站起来，就跟被上了弹簧一般，紧张兮兮地看着秦冉，声音都扬了起来： 右手缝了几针，你的手怎么样了？ 前队带来的几个技术人员也全都放下筷子，面色十分凝重地看向秦冉。秦冉手中的筷子还没有碰到水煮肉片就没了，他扔了筷子，抬头瞥了一眼前队，面无表情地说：好了。 怎么可能，缝了几针难道那么容易就好啊？ 前队像个无头苍蝇一般。秦冉烦，不想解释，便伸手给他看，手上只有粉红色的疤痕跟被缝过的痕迹，但只看这些也能看出来当初被伤成了什么样子。前队皱着的眉就没有舒展开，他不问秦冉，并啪的一声扔下手中的筷子，抬头看他身边的程俊，紧张兮兮地问道： 他的手什么情况？有后遗症吗？会不会有什么细节影响？ 刚开始来云城的时候，程木陪好队去找过前队，自然领教了对方的高冷不好接近，话还少。可现在前队这个叽叽喳喳老母亲的样子，哪里是那种高冷话少的人？不就右手伤了吗？有必要这么关注吗？就跟他以后手都不能用了一样。桌子上有程俊，话说得再小他都能听得见，程木便拿起手机给好队发微信： 他不是左撇子吗？右手伤了就伤了，又没多大事。我女神当时肋骨都摔断了一根，还跟我一起去查案子，也没像他那样。 这顿饭后来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前队跟程俊聊秦冉的伤情，他仔仔细细询问了程俊，直到确认秦冉的手不会有一丁点的后遗症时，他才松一口气。一顿饭吃完，饭桌上说的最多的竟然是前队，临走的时候还叮嘱了秦冉好几句。直到程俊拳抵在唇边轻咳一声，前队几人才有些不太舍得的上了车。程木麻木地看着前队上车，等前队走后，程木又忍不住看秦冉，似乎弄不明白为什么前队会跟秦冉这么熟。他想象中的尴尬冷场的场景一个都没有出现，反而是他跟好队全程几乎没有说过一句完整的话。 程木坐到郝队车的副驾驶，不怎么在状态。郝队发动车，又侧了侧头，若有所思地开口道： 钱队这个态度有问题，他对那个秦冉不好说。 这一点不用郝队说，程木也发现了，两人一时间都没有怎么开口说话。好半晌后，郝队才开玩笑似的开口道： 不过这个秦冉比起你女神怎么样？秦冉那计算机技术能力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。 郝队不太懂计算机，可前几天秦冉用计算机的样子他没有忘，尤其是钱队他们的态度，一提起这个，程木精神一振。 他是很厉害，但怎么能跟我女神比？ 郝队想了想，认真比较了一下，点点头： 这个确实。 这一边，秦冉在距离学校一条路远的地方下了车，他是要去班级，却没有想到在学校路口处看到一辆黑色的宝马。五分钟后，秦冉坐到了副驾驶上，他往椅背上一靠，眼睛半眯着，没有什么仪态，但还是压了压，只是开口的声音挺燥的：什么事？说。后座是宁晴，司机把车开到了学校大门外之后，就已经眼明心亮地下车了。 微博那件事我已经教训过雨儿了，你别生气。 宁晴只说了一句，就又转了话题，放柔声音： 冉冉，你怎么都没跟妈妈说你认识风先生？微博那件事是风先生帮你解决的吧？人家贵人相助，你有没有请人吃饭呢？ 云城这个地方虽小，却也是卧虎藏龙。林家表面上是豪门，可实际上根基浅，不显山不漏水的家族也多得很，有些甚至本家就是京城的。连宁晴都意识到了，林家在有些家族面前，比如林婉嫁到的京城沈家，根本不值一提。 不用了，我跟风先生不熟。 秦冉手指无意识地在膝盖上敲着，语气挺沉的。宁晴开口道： 你怎么不熟啊？人家都帮你了，请吃饭是应该的。 三年前我不是打你电话吗？你没接，然后风先生在路上把我捎回去了。他可能单纯觉得我可怜，我连他电话都不知道。 风楼城那样的身份在云城极其打眼，秦宇只是跟风夫人熟了一点，林婉就对宁晴的态度来了个大变化。可没想到秦冉竟然连风楼城的电话都没有，宁晴顿时挺失望的。如果秦冉要是换成了秦宇，那三年前他们就知道风楼城的电话了，不会跟秦冉一样这么大了心眼不长，什么都不懂，只会唯我独尊。秦冉捏了捏自己的手指，直接推门下车。司机把车停在了转弯处，这里有个空地。秦冉刚下车，迎面就一辆极限超跑法拉利开过来，一个十分漂亮的扫尾准确无误地停在了秦冉脚边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